赵子河内人也，是燕韩生，守同郡蔡邑，亦至丞相，自有传。亦受同郡十子公与王吉，即为昌邑王中尉，自有传。时生为博士，受泰山立封，即受淄川长孙顺，顺为博士，封布刺史。由是韩师有王石长孙之学，封授山阳张旧，顺受东海发福，皆至大官，徒众尤盛。